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夹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夹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车到兰州，几辆大卡车把于兆远他们拉到了民政局招待所。进了招待所，于兆远立即到处巡视，看有什么东西可偷。招待所的大米粥很好吃，煮得很软，还加了许多的肉丁，只是一顿只给一碗，吃了饭就跟没吃一样，胃里空荡荡的，很难受。头一天，他偷了一把芹菜，第二天，看到芹菜已经被人收起来了，他又从厨房的泔水桶里偷了一些煮糊的锅巴。又过了2天，他再去侦查有什么东西可偷，竟然在张科长住的房子里发现后窗户台上放着几摞烧饼。他认出来了，这是返回兰州的时候坐火车餐车供给大家的烧饼，张科长全都买下来了，可一个人只分了1块，剩下的现在全摆在房里的窗台上。他绕着房子转，看到后窗户上有一块玻璃碎了，掉了一半，可以伸进手去，但是他却没法下手，因为房子里总是有人。看见那么好的烧饼摆着却吃不到嘴里，他心里急得要命，就总是围着那间房子转来转去寻找机会。恰好有一天的上午，他从餐厅出来，看见张科长和几个警察去会议室开会去了，他认为机会来了，就急忙跑到张科长房间的后窗户去。到了窗户跟前，却又发现房子里还留了一个被人们叫做小李的青年警察，他还是下不了手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不能失去这个机会。他略一思考之后，就跑到前门口去，捏着鼻子学服务员的声音，娇声娇气地喊：“小李呀，张科长叫你到会议室去一趟。”听见小李应了一声，他转身就跑到山墙处躲了起来。他原想把小李支开，然后从前门里进去，但是小李走了以后，他过去看看，门被小李锁上了，进不去。他又绕到房子后面，从碎玻璃处伸进手去。小李进了会议室，问张科长：“你叫我有什么事儿？”张科长一愣：“我什么时候叫你了？”“咦，一个女的在门口喊，说你叫我，哪有的事儿啊？”但是他立即就反应过来，说：“快，快回去，调虎离山计，有人偷东西了。”于兆远的手是伸进去了，但是没想到，那几摞烧饼正放在耷拉在窗台的窗帘上，无论手怎么伸过去，都拿不到烧饼。他正在琢磨如何拿到烧饼，房门就突然开了，小李跑了进来，眼看着煮熟的鸭子要飞了，他一着急，就用力伸长手臂去拿烧饼，扯动了一下窗帘，结果烧饼全掉到地上去了。他看偷窃无望，抽出手来就跑。他跑到东边，正好两个警察从山墙后边迎过来，他就又掉头往西跑。没跑上几步， 又见张科长提着手枪堵住了去路，他只好站住。张科长走到他跟前，手枪指着他的肚皮说：哎呀，于兆远啊，于兆远，你就偷疯了，在捡泉子农场偷，到了兰州你还偷，你怎么是这么个贼骨头呢？你再偷，你再偷，我把你一枪崩了。因为偷窃失败，于兆远非常沮丧。此刻听了张科长的话，他把大衣敞开了怀，用一只手指着自己的肚皮说：你朝这儿打，你朝这儿打，你把我一枪打死算球喽。张科长摇了摇头，无奈地说：你不偷就不行吗？那有什么不行啊，我不偷当然行啊，你给我几个烧饼吃，我不就不偷了吗？张科长说：于兆远啊，我先把话给你说明白，那烧饼我一个也不吃，可是我也不能叫你吃，我要是把烧饼给你，你早就没命了。你知不知道你们的肠子现在比纸还薄，不能一下子吃多了，吃多了肠子就挣断了。于兆远说：这你就说错了，我的肠子是薄，可那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炼出来的，啥都扎不破，夹边沟的树叶子扎不破，芹菜杆杆扎不破，烧饼能扎破吗？张科长瞠目结舌，半晌他挤出一句：这是大夫说的。于兆远在招待所休养了一个星期，他的女人接到通知来接他回家，书包里提着花卷。临走时，张科长嘱咐女人：你可不要乱给他吃的呀，出了这个大门要是胀死了，我可不负责任。出了门，两口子走到自由路火车站去乘开往西固区的市郊列车。在站台等火车的时候，于兆远对女人说：给我个馍吃。女人不给他，女人说：张科长说了，你们刚吃过午饭，不叫我给你馍。于兆远突然就哭了。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在夹边沟饿了三年，没吃的，差点把命送掉，回家来了你还不给馍吃。 女人怔住了，良久才明白原委，掰了半个花卷给他。看着他的吃相，女人也哭了。 我哪里知道你吃不饱啊，你来信就没说过吃不饱的话，一次也没有说过。 在金塔县城建局家属楼的一间住宅里，于兆远先生讲述完了夹边沟的故事，又补充说：哎，说起我做贼的事儿，丢人的说不成啊。回到西固的家里，三个月过去了，我的腿已经有力气走路了，可是肚子还是饿得受不了，一天到晚心里就想着吃的，还特别是想吃生粮食，做熟了的饭菜不管吃多少，心里总是空荡荡的。有一天女人上班去了，我偷着把面柜上的锁子捅开了，用一个大茶缸子挖了一缸子苞谷面，放在我的书箱里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 我用小勺子舀着吃上几口，生粮食吃着那个香，那个甜呢。要是不吃那么几口就上床，就半夜半夜的都睡不着觉，肚子咕噜噜咕噜噜的响，那个难受啊。我吃生粮食的习惯，直到1962年冬天才克服掉，因为那一年我女人要和我离婚。在法庭上，她提出的离婚原因之一是指控我偷面柜子里的苞谷面吃，还非要生吃不可。她说她忍受不了这种侮辱，邻居们都知道了，她克扣丈夫，不叫丈夫吃饱，逼得丈夫偷家里的粮食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第六篇，憎恨月亮。今年深秋的一天，我终于寻到了习宗祥，在兰州市东城巷一栋很旧的楼房的顶层。听说我是专为了了解加边沟的情况来找他的，他大为惊讶。他一边叫我进房子，一边问我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加边沟出来的？又是怎么找到我家的？我说，你叫我坐下呀，坐下我再跟你说。习宗祥剪着一头很短的白发，面孔红润，运动员似的身材，根本就不像是个67岁的老人。尤其是他听了我的话，一只手搔了搔后脑勺，笑着说，请坐，请坐，脸上出现难为情的神色，就像是个大孩子。我坐下了，从书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他，你看看这封信，看完信我再说。他接过信坐下了，看信，仅仅看了个开头就嘿嘿的笑了。余兆远呐、啊，是余兆远介绍你来的呀。我也笑了，对呀，三年前去金塔县采访余兆远，他就写了这封信，他说你们是好朋友，叫我拿着他的信来找你，你会接受采访的。他说你是个开朗的人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不会藏藏掖掖躲躲闪闪的。那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老于三年前给你的这封信吗？没错，是三年了，主要是这几年我都在河西采访，一个县一个县，一个人一个人的找。再说我也是二中毕业的，我想等我采访完了河西的人，回过头来再采访你也不晚。习宗祥似乎有点惊讶，怎么，你也是二中毕业的？对呀，我们是校友啊。你不是50年二中初中毕业的吗？我是65年毕业的。哟，我哪年毕业的你都知道了？那还能不知道吗？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过你，我还知道你是怎么化成右派的，还知道你在加边沟的戏剧性的故事。你就谈一谈吧，谈一谈你的故事。习宗祥又笑了。嘿嘿，我有什么可谈的吗？加边沟的右派大都是知识分子，而我呢，才是个中学生， 连高中都没读完，我跟人家不一样啊。对呀，这才是我千方百计要找到你的原因呢。我觉得太有意思了，不管是当右派或者是在加边沟，你跟别人都不一样。说吧，请从头说起。经过一阵寒暄和聊天，我和习宗祥谈得很投机，就像是老朋友见面一样。很快的，他就讲起自己的故事来。 要说我去加边沟，那还得从1951年说起。你不是知道吗？我是1950年在二中初中毕业的，然后啊，我就去师大附中上高中。师大附中是甘肃最好的中学，现在也是最好的中学，甘肃省的重点中学。高考录取比例呢，全省第一。我上师大附中的目的，也就是想将来考个好大学，名牌大学。可是1951年出了一件事儿。那年秋天的时候，我已经上高二了，天呢已经凉了，好像是10月中旬的一天。那时候学校条件不好，虽说是名牌中学，但课桌很旧了，桌面坑坑洼洼不平，我经常在桌子上铺一张报纸。那天呢，我往桌子上换了一张新报纸，换好之后在板凳上坐着，发现报纸上印着毛主席的大幅照片。也怪了，平常看见毛主席的照片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，可是那天看着毛主席的照片，总觉得主席长得太秀气，有点女人像，不威风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天我就是这种感觉，可能是当时我把他和斯大林比的原因吧。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就挂着马恩列斯的伟人像，斯大林穿着元帅服，留着八字胡，很威风的样子。于是我就拿起毛笔给毛主席画了一副胡子，斯大林的胡子。画完胡子我还挺高兴的，觉得长胡子的毛主席很威风，像个男子汉，大人物。然后我就到操场上打篮球去了。我上学的时候呢，特别爱打篮球，我的身体好，个子也高，是校篮球队的队员。一场篮球还没打完，有个同学就跑来叫我了，说班主任老师让我去办公室去一趟。班主任老师叫我是正常的事儿，我是班里的体育委员，经常为开展全班的体育活动和老师商量这事儿那事儿，班主任呢还对我挺好的。谁知道那天到了办公室，班主任的脸色很难看，问我为什么给毛主席像画胡子。我当时没把那事情当成什么严重的事儿，就承认是我给毛主席画了胡子了，还说了为什么画的。班主任听我说完之后训起来了，说这么简单的事儿吗？这可是政治问题。他说是政治问题，我还不服气呢，说这是什么政治问题啊，不就是画个胡子吗？老师很生气，又说我，你这是侮辱毛主席。我更不服气了，我说去年夏天教导处的老师把半抽屉没用的学生照片倒在垃圾堆上，有几个同学把照片拿到教室里，给女的画胡子，给男的画辫子，你也看见了，也没说是侮辱同学呀。我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，给同学们画胡子不是侮辱，为什么给毛主席画胡子就成了侮辱了？这句话我当时没说，因为我看老师的脸色很严肃，很难看。 我有点胆怯。当时老师似乎也被我的话说得语塞了，有一阵子没说话，过了一会儿他才说，你这个习宗祥啊，你考虑问题的方式成问题啊，你惹下祸了，你还没认识到怎么惹下祸了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，写个检查，明天给我交上来。老师让我写检查，我回去就写了。说实在的，我那时候脑子里缺根政治斗争的弦。不光是我，我们的同学当中有很多人都缺政治斗争的弦。我们都认为上中学嘛，就是为了将来考大学，将来有个好工作。什么要求进步啊，入党入团呢、啊、为共产主义奋斗啊，那时候还没有在脑子里扎下根来。班里要求入团入党的人还是少数。如果哪个同学入团了，批下来了，其他同学呢还笑话人家，哎呀，成了团员了，将来啊能当官了。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。共产党建国才两年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入党入团，还没认识到入党入团的重要性。那时候同学们当中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，学会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可不像后来把入团入党放在一切事情之上。当时的思想状况啊就是这样。可是那天回去之后，我还是动了脑子，认真地写了个检讨书，给自己扣大帽子。我说我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，是侮辱了毛主席。毕竟那时候共产党已经建国两年多了，天天喊毛主席万岁，我也怕把这件事儿扯到政治立场上去，说我反对毛主席，反对共产党。但就是这样，过了一天，老师还是让我在全班做检查。做检查的时候，学校教导处主任都参加了。检查完之后，班上的积极分子们发言批判我，还喊了口号，打倒习宗祥的反动思想。没有，没有喊打倒习宗祥。到底啊，那时候的政治气氛还不像57年的浓厚，阶级斗争的螺丝拧得还不是特别紧，还讲一点政策性，没把我当成阶级敌人来批斗。陆陆续续的开了四五次批斗会，批判会就停了，这件事呢就算过去了。可是这时候我的心里灰溜溜的，觉得丢人现眼得很，这个学再也不能上了。放寒假的时候，我就交了个退学报告，回家去了。